世界只有你想要的那么黑，霓虹里人影如鬼魅，城市阴雨有种年老的美。男人就不见莲花，开始觉得牡丹美，女人放心留给谁，没所谓。没尝过真爱的滋味，只怪夜太黑，没人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。好夜太黑，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。谁看来最悲，都是泪。无心点死酒杯，眼里黑。只是夜在黑，遮不住那眼角的眼泪，暖暖的。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，但夜太黑。 在林凡之后呢，继续来听听看梁静茹这首歌里面甜蜜的镜头，相信恋爱当中的人都体会过。来分享一下梁静茹，我喜欢。 是不是都一样，却找不到遗憾。

情人安躺，看来了不会自觉依着口角。原来在他枕边，尽管失眠未畏惧，连痴痴地吵醒他都是对。你怕被人讨厌，过分完仍没顾虑，傻或错也深知他允许。原来安心才能开心，谁还管笑容可吸引。从此前面的手势涂鸦般都不要紧，遗忘缺陷未靠修行，亦再不必证实我多么勇敢。找到使我自信的人，自然会一直动人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曾经的玉女梁咏琪永远都是青春无敌的样子，长相和歌曲都同样非常有杀伤力。这个小节我们来分享一下梁咏琪这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中意他》。 半夜三更还在找电话，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，相信未来你也有计划，左等右等只差一个说法。 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。 说不出我爱他，喜欢他的恩情不多话，现在却怪他怎么那么傻，挂掉了电话，拨乱了头发，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，防备你放假，心不再挣扎，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，没有害怕每次约会，心中总会有火花，梦见你不化又梦和他微笑的我，穿着长长的白纱，他比他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头发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，他比他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护照怀上一个家，为他生一个盼望， 梁咏琪刚刚出道的时候马上就带起了一股短发的风潮，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新鲜的面孔和青春无敌的玉女偶像。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年纪还不大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是风格，什么是流派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俗，就知道发现好听的然后和大家分享，就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。继续来听到范玮琪和杨丞琳这首美好的友情，叫做有你真好。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多希望你在这里，哦哦哦，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，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，你是我的方向感，哦，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。 I'm thinking of you， 我有你真好，你能让烦恼变得渺小，我遇见一个最懂我的人，我会提醒自己把这份So how thinking of you， 我有你真好，只要牵着你的手就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停靠，因为我拥有你， 拥有你 在我心里。 Thinking of you， 有你真好。